平安南道、黄海南道、慈江道、咸镜南道等地群众分别在6月2号和3号举行大会，表示决心切实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，争夺200天战斗光荣的胜利者。有地方党、政权、经济机关、群众团体、工矿企业、农场和大学的干部、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参加。大会上记报告后，工人、农业劳动者、青年和知识分子等代表做了发言。报告人和发言者强调，要按照历史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指明的前进方向，在200天战斗的进军路上不断创造新的记录和新的速度。他们说，全体干部、党员和劳动群众都要狠抓自强力第一主义作为必胜的宝剑，千方百计地加强国民经济的自立性和主体性，大力展开旨在执行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的斗争。接着举行了群众示威。